来可是观音菩萨先生么？ 哎，什么观音菩萨先生啊，他乃是崔相国的小姐，名唤莺莺。 哎，秀海红姑，相国千金怎能会来到府店呐？ 张先生，我才没骗您呢，只因崔相国去世，老夫人和小姐夫妻误会原籍安葬，因道路不宁，暂且寄灵柩在俺的寺院。俺的寺院是崔相国生前不是从修的，他母女二人就在西乡隔壁的园中住下了。 哦，在西乡隔壁园中住下了。 哎，张先生，您别看了，莺莺小姐你瞧都去远了， 怎么去远了？ 是啊， 大夫，哦，什么去老小子是一女子，尚有小天之心，孝顺虎海飘零，自父母下世以后，尚无一墨之钱相报，今番向北前父亲与我带得一份债，追见父母英灵，望长老慈悲方便。 只怕是那夫人知道不便吧？ 人子之心，连老夫人知道也不 妨。这好，此请张先生、洪良杰到方丈待茶。 孝顺还要到客店搬去行李。 我不吃茶了，那夫人还等我回话呢。 好好好， 孝顺告诉你， 明日早来请便。 啊，小娘子，孝顺有礼。 先生万福，十里未阻。 本小娘子可在英英小姐身边么？ 何老先生动人。 孝顺姓张，名公，字君瑞，本官西罗人士，年方23岁，正月17日子时生人，尚未娶妻。 谁问你来着？ 敢问小姐常吃来么？ 先生，您是读书君子，应知礼义。俺老夫人治家严谨，一门童子，您到12、13岁非招呼不敢上入中堂。先生读书识礼，不该几事何劳操心，今后当问则问，不当问呀，休要胡说。 莹莹啊，笑姐。 见将，小姐梅爷在此烧香。我不免在旧门之外等候。 Thank you. 娘，高音一句，凭他是些什么？ 是。 无尽的芳草 去吧，孔老夫人怪罪。 等事，快将庙方请命。 这便日祸是好，这便日祸是好。 老夫人小弟不必惊慌，待小生前去看来。 小姐献出与他成亲，万事皆休，若不送出，庙宇夷为平地，僧俗皆斩，鸡犬不留啊。 老夫人把责任言道，速将一女小姐献出，何时好？ 哎呀，长老，你有责病去世，想过在世之时，残将小女终身许配我的侄儿郑恒，只因父丧在身，尚未成亲，以妖婚约不能献出。 哎呀，老夫人，若不将小姐献出，僧俗皆斩，鸡犬不留。 哎呀，日后得了。 听着，老夫人。 孙刘华大有退兵之色者，倒退庄里，将小心许他为妻。 小生战过有退兵。 哎呀，小无才呀， 是才老身失定，但有退兵之策地，将定应许他为妻。 老夫人此话当真？ 当真当真。 既然如此，就请长老对那责人是夫人本带向小姐送与将军，怎奈有小夫在身，与君不利，将军可按驾戍兵后退一箭之地，待三日后功德圆满，脱了小夫方好臣妻。 好，张先生， 张先生，这是不得。 哎，这不过是缓兵之计，只要孙飞虎那厮应允三日限期，平安这支兵自有退兵之策。 但不知张先生有何妙计？ 小神有一八百之交的好友，行动明确，号称本马将军，且统领十万大军，镇守蒲关。只要我一封诗曲，他必来相见。 此计甚好， 我去拿纸笔。 好，快去拿。 是是是是。 举都是贪生怕死之辈。 北，进入一人赶哪去？ 拜的 什么宴席？ 那你来为 将来自己小子死中一箭，梦魂萦绕，不想今日婚姻流程，岂不是前生分定？只是小生苦海漂零，可终无有财力，怎生是岂不辜负你家小弟？ 今做你的头功去将成，娘家难容心老夫为什么敢相见？心事是分远，心碎心流 好，青色河水曾向牡丹，天官昆明你带着 有一言相问，不知可否？请讲。 天之意，则口相比，夫人曾言，能退则折，以应应其志。此事可是有的？ 曾有此话。 相声当时挺身而出，作事与奔马将军大军久远，才能免夫人之起火，报小姐之亲本。今日此言，原以为夫人履行前言，共战花烛之夕，不知为何竟以兄妹之力相待。 先生素有何名大恩，奈何相国在世之时，曾将小女终身许配我的侄儿郑恒。啊，此番老身携带儿女投奔我兄，若退了郑家婚事，叫老身何以自知？先生高才，不难求到名门之女，我朋友不应不良，云锦四匹，请先生笑纳。 既然夫人赴约，小生何慕金帛之物，今日便辞去了。